句笑我做美真，送情玉律几层情，花开花亲人一边 挑把米心敲，横塞那马家寡妇多心肠。黑长孙一风浪，杨春二月一风霜，新天万一 下面请听《火耶村》当中的选段，先请听吕瑞英演唱的《血债要用血来还》。 二十年 一天天一年年，与美女我祝你等到底，娘子我不散。 解放他亲 下面是吕瑞英演唱的《昂起头，挺起身》。 从胆间藏尘。你要青山不倒，起不倒，流水不停， 下面请听江杰选段，先请听张桂凤演唱的《哭政委》。 你说帅红送到红发大地镇，早晚千秋万人心，老公哦哦哦哦哦啊，我的好政委，我的一好同工，你反顾不抗起，接老来守在地门路程，同志们不曾歌声也天真，恩呀三风将人来，将人来，一步步磨刀在车队，把老宅子进火气，我也想充分稳定满腔奔赴，光怒他无力是一击，待海岸前进。 再请听傅全香演唱的《不要用哭声告别》。 Oh, 最后请听《忠魂曲》选段，先请听徐玉兰、王文娟演唱的《百家饭》。 小姑，见小姑身穿衣裳， 不啊，山村。 从你娘亲生生是小妹亲生逢就家把心吵架心做灵与生是心上啊碰先上正下楼长八家暖给你一起过好 最后请听王文娟演唱的《丹心永向阳》。